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林少侠领衔，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龙子驾到》， 铃声剧房制作，喜马拉雅授权播出。第74集。不过要出去的前提是先要穿上衣服呀。陈思的眼光瞄向被凌乱丢在地上的两小片布料，明显被撕裂了，看来这种衣服是一次性的呀。再说了，就算完好，他也不能穿着这个出去吧。他扯过被单裹住自己，一扯之下却发现黎的身体完全裸露了出来，顿时春光满室。原来他们盖的是同一床被子呀，赶紧给他盖了回去，弓着腰，动作尽量轻的下床，脚步顿住，扶着腰站了一会儿。哎呦喂，真瞄了个咪的酸啊。第一次果然有代价。点着脚尖溜到衣柜前，那里挂着水妖仆人给他准备的一长溜的几十套白色连衣裙一般的小短袍，随便抓了一套就往身上套。背后突然响起了一句问话，想去哪里？他哇的一声怪叫，一蹦老高，用衣服遮在胸前，转过身来贴在柜子上，用美羊羊看灰太狼的眼神惊慌地望向站在自己面前的黎。但下一秒他就眼花了，这家伙腰间裹了个被单就走过来了，他的眼睛就被他赤裸在外面胸腹间的滑嫩的肌肤给闪到了。又想逃跑了，黎眯了眼逼视他。 啊，没啊，我就是想出去散散心啊。 散心？你心情不好啊？ 没有，就是有些乱乱的呀。 橙子抬起一只手揉揉鼻子，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真是的，随便放冷气，没看到人家还光着身子的吗？ 忽然身上一暖，一床大被单裹了过来。 嗯，这不是他身上围的那张被单吗？ 被裹在被单里，身体感觉到滑滑的触感，惊得梨子向后缩了一下，生怕碰到不该碰的地方。身子一轻，却被横抱了起来，感受到了更密实的接触。 喂！ 不理会橙子反对的嚷嚷，黎径自把他裹到床上，深深地看了他一会儿，眼底忽然盛满忧伤，脸一低，埋进他的颈窝。橙子不由得一愣，手下意识地抚上黎的柔发。 黎子， 我要跑。 嗯？ 龙魄的事情解决了，你就想跑，是不是？黎的手忽然大力握住他的腰，透着深深的愤恨。橙子嘴角忍不住笑意，毕竟是自己家里养的宠物，还是摆脱不了害怕被抛弃的原始恐惧啊。 我没有想跑，我不会不要你的。 随口就说出这样肯定的许诺，橙子自己也愣了一下，心却突然安定了，仿佛无意间捡到了自己的答案。颈窝里抵着的脑袋忽然就寂静了，良久，手臂一展，将橙子紧紧地拥着贴住。 黎子。 嗯。 那个比赛一定得参加吗？ 黎静默了一会儿。是小修告诉你的？ 嗯。 所以你同情我，为了把龙魄还来，穿成这个样子跳到我面前。语气凉凉的，没了温度，那揽在身上的手臂也僵硬了起来。橙子被他问住了，的确是小修说了比赛的事情刺激到了他，让他孤注一掷，决心让 B 计划成功实施。但是又不完全是那样，有什么重点被忽略了？是什么呢？一时间橙子又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了，心中纠结成一团。见橙子沉默，以为是默认，气氛忽然降到冰点。 离的手臂慢慢抽了回去，背对着他扯过自己的衣服。眼看离就要离开，橙子愉悦过去从背后抱住他。 梨子，其实我是心疼你啊，如果你在比赛中有事，我会很心疼的呀。 梨任由他挂在背上，也没有转过脸，因为脸上忽然静也静不住的笑意，都不好意思让橙子看到。我知道了。 啊？什么？ 虽然看不到梨的表情，却也感觉到了温度的回升，告诉自己话终于说对了。他伏在梨的颈后窃笑了。那衣服哪儿买的？ 小修送的。 橙子顺口回答，突然的沉默惊醒了橙子。完了完了完了，居然顺口就把小修出卖了。小修居然送给自己这么沦丧的礼物，以梨的个性来说，小修是没有生还的可能了。 小修啊，你一路走好啊，明年的今日我会烧纸钱给你的。 门外面突然传来一串愤怒的嚷嚷。 这个死橙子居然出卖我，你等着聊。梨子，我有事出去一下哈，十天半个月不回来后悔有期啊。 狂奔而去的脚步声。橙子黑线，原来大清早的小修就在门外听墙根了。梨忽然悠悠地冒出一句，等他回来问问在哪家店买的。 啊？ 再次黑线。橙子起身穿衣服的时候，突然发现了异样的东西，低脸盯着自己的胸口，惊叫一声。 哎，这什么鬼东东？ 梨回头，眼光落在他胸部，脸忽然红了起来，呼吸也急促了。橙子抬头看了一眼梨的反应，怒道： 喂，你往哪儿看呢？这里，这里啊。 橙子手指胸口中间略微靠上的部位的皮肤，莫名其妙出现了一块青色片状物。梨的目光艰难地扯回，落在重点上。龙鳞。 啥？我怎么会长出这种东西啊？你传染给我的？ 还是龙魄的关系，它终究在你身体里面凝结数年，已与你合为一体。虽然龙魄精华已渡回到我体内，却留了一些东西在你身上。 啊？你是说精华回到你身上，糟粕留在我身上？ 这糟粕还算不错的，你应该仍然具有一些龙的特性。比如说还是像以前那样能在水中呼吸，你可以说是半龙人。 好耳熟啊。半龙人，半兽人，让我们半兽人的灵魂翻滚，收起残忍回忆兽化的过程，让我们半兽人的眼神单纯而非贪婪着永恒，只对暴力忠诚。难道从今天开始我就不是人了？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同样有意思。